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71集。听闻你家境清寒，是个学渣。电话那边的长宁愣住了，一般都是其他人抢着要见他，排个半个月的队都不是事儿。第一次听到自己要排队，长宁叹了口气，哎呀，谁让这位是大佬呢？他也有点服气的说道， 行，那我等。 最近确实没有时间，我老师这边有安排，有单子的话让何晨姐来吧，她挺空的。秦冉停在楼梯口， 找个时间见面再说。 长宁走到办公室门口，门自动打开，他往里面走，打开电脑，找出来一份资料，发到秦冉的邮箱。 哦，你还没来过129核心总部吧？ 两人说了一会儿话，就挂断了电话。没过多久时间，长宁那边的资料就发到了秦冉的邮箱。秦冉下载下来，点开，翻了翻。庭兰这边的公寓一直有人打扫，程木用不着收拾很多。不过因为场地问题，他带过来的花盆只能暂时的放在落地窗这边。坐在沙发上的程老爷子这会儿才看到程木手中的花盆，乍一看只觉得那盆花有些眼熟，不过他心里还想着其他事儿，就没有多想，就捧着茶杯在楼下晃了一圈，偏头问程木， 格局挺大呀，这房子楼下有几间卧室啊？ 程木把自己的东西放好，想了想，开口道， 主卧、次卧，然后还有一个客房。 房间是多，但一个健身房、一个书房就占了不少地方，一楼基本上还都是开放空间。程老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，他不由转过身看向程木， 那你住哪儿？ 我？哦，我大学的时候，我哥给我在楼下买了一套房，我就在俊爷楼下住，然后我哥让人把楼上楼下打通了，这边可以下去。 程木十分恭敬地回答程老爷子，他带着程老爷子跟程管家走到一个富贵树盆栽的楼梯边，能够看到楼下黑白色调的风格。这会儿不仅程老爷子没有话说，连程管家也不由看向程木。 程金他这么有钱？ 程木不太懂这边的地价，愣了一下。 还行吧。 程管家瞬间不说话了。程老爷子又坐回了沙发上。程俊上楼换了一件 T 恤下来，手上拿着手机，正在跟人通话。听他的语气，应该是程金。陆兆颖在机场就跟他们分道扬镳，先回了陆家。程管家站在程老爷子身后，给他重新倒了一杯茶。 他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京城？ 程老爷子看了程管家一眼，压低声音， 原人他志愿好像还没填啊。 程管家一笑， 啊，我听程木说好像是来看秦小姐老师的。 至于什么老师，程管家问过程木，程木一脸高深莫测地看着他，就不回复了。 老师？ 程老爷子放下茶杯，声音一紧， 什么老师？他们什么时候去拜访？ 程管家摇头， 不知道，程木没有具体说，应该是秦小姐的启蒙老师。 两人说了一会儿，程管家才开口道， 老爷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程老爷子板着一张脸，然后站起来，点点头，很冷漠地应了一声。程俊也正好挂断了电话，听到程管家这句话，就朝这边走，送程老爷子出门。这边魏大师在收到秦冉在机场发的信息之后，立马就坐不住了。 魏大师，关于这次招新成员的表演赛， 小提琴协会的人拿着一个名单递给魏大师，魏大师看了一眼没有接过来，直接开口， 这些交给文英处理。 文英，正是之前云城的小提琴协会的会长，很上道，被魏大师挖到了京城协会做副会长，眼下是魏大师身边的左右手。他把手机收起来，又拉开凳子，直接朝门外走。办公室里的一群人松了一口气之余，不由面面相觑。 哦，魏大师这是怎么了？听说是魏大师要收徒了。 一人神秘兮兮地开口，其他人表示不相信。 魏大师收徒？怎么可能？一点动静都没有，他眼光那么高，现在协会挺厉害的学员秦宇，他当初都看不上。 难道不是因为魏大师说秦宇当初抄袭？ 有人微微思索了一下，说： 我觉得有可能。最近两年协会加了不少新人，几个拔尖的基本上都是戴老师的人，你再过几年提拔起来的可能都是戴老师的学生，魏大师或许也要收徒。 另一人闻言也愣了一下。 那魏大师一次性收多少个徒弟啊？现在戴老师的徒弟一个个都很厉害啊。 徒弟不用多，只要一个能镇住场子的就行。 一人老神在在地开口，显得很有经验的样子。 那魏大师要收什么样的徒弟才能把这一代人全都镇住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 就算是表面上再与世无争的组织，都会有权力的争分。魏大师可不管办公室里有多少人在讨论他，出了门又把接下来协会的事情交代完整，才朝电梯那边走。停车场，海叔早就等在了车边，已经拉开了车门。 我们现在是去机场。 海叔知道今天秦冉会过来。 不用。 魏大师摇头，坐到车上。 去亭兰。 这会儿不是下班高峰期，车子也有些堵。魏大师也是用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才到达了亭兰公寓。亭兰公寓安保很强，保安登记了魏大师的身份记录才放人进去。 是这里吧？ 海叔到达了复式公寓门外，盯着门牌号确定了一下才敢敲门。与此同时，程管家也开门了，这要跟程老爷子一起回四合院。两人一开门，互相都不是特别的熟悉。魏大师在小提琴界这个圈子炙手可热，但程老爷子跟徐家人不一样，程老爷子不关注小提琴界。他听过魏大师的名字，但没有徐家人那样的爱好会特地去看小提琴的表演赛，更不会去看小提琴表演。或许都同时出现在各种名流宴会上，但是互相没有打过招呼。 你是？ 程老爷子脚步顿了顿，他没有认出来，但他身边的程管家却是认出来了。 老爷，这位是魏大师，跟江大师是好友。 啊，原来是魏大师。 程老爷子反应过来，然后往后退了一步，礼貌地开口。 哈，大师怎么会来这里啊？ 魏大师认识程老爷子，这是跟徐校长一个级别的人物，某一定程度上还要高一点，他也有些惊讶。 程老。 程老爷子本来打算回去了，看到魏大师过来，又同魏大师一起坐回了沙发上。程俊也叫了一声魏大师，挺尊敬的开口。 魏大师，您稍等，我上去叫他下来。 这话引得程老爷子跟程管家都不由侧目。程木给魏大师倒了一杯茶。 好，我不着急。 魏大师端起一杯茶抿了一口，摇头。程老爷子跟程管家一看到魏大师，第一反应就是魏大师应该是来找程俊的，毕竟魏大师常年不是在京城就是在 M 州。程老爷子之所以听说过魏大师的大名，不仅仅小提琴，还有一个原因是魏大师在 M 州跟马斯家族很熟。眼下看程俊的态度，这魏大师不是来找程俊的。 魏大师， 你是来找冉冉的？ 程老爷子这话也琢磨出什么了，看向魏大师，面上十分淡定。魏大师的手随意地放在扶手上，笑道： 对，他现在跟我学小提琴，暑假正是京城协会的这边的新人入选，他这个时间来正合适。 秦冉已经从楼上下来了，魏大师又欣喜地站起来。魏大师的名声，就算是不关注小提琴的人都有听说过，能被他收徒，秦冉在小提琴上面的天赋一定不会低。程老爷子看了程管家一眼，皱眉： 啊，你说他来看启蒙老师？ 程管家愣愣的。程老爷子又开口，声音很低： 你不是说他专业学电脑的？ 程管家悠悠地看了程木一眼： 啊，我也不知道秦小姐会小提琴。 而且虽然他没有查过秦冉的资料，但也有所耳闻，秦冉是宁海镇出来的，听说是个扶贫地点。程管家还听程木说过，秦小姐家境清寒，是个学渣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